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暖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先来关注一组展览新闻。文化传承丹青力量，中青年艺术家系列展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展品涵盖绘画、雕塑、书法、篆刻、陶艺等多个艺术门类，目的是展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青年艺术家多年来在自己所致力的艺术领域提出的独到的学术观点。吴氏家族收藏展正在达美中心展出，展出了齐白石、徐悲鸿等名家名作。这次的展览特别值得一看，汇聚了吴氏家族家藏的大师真迹，包括徐悲鸿的扇面书法、齐白石的多子图、华君武的漫画、富春山居图的拓片等等。疯狂达利艺术展正在央美术馆展出，展览共带来230多件达利的代表作，包括其重量级雕塑、画作、琉璃、家具和黄金首饰等等，而且结合酷炫的声光片会非常有趣。再来关注一组旅游方面的信息。昨天2019年北京世园会园区植物馆建筑方案亮相，名为万花筒的植物馆俯瞰如一块升起的地平，庞大的垂坠根系向下不断蔓延，将植物原本隐藏于地下的强大生命力直观呈现给参观者。馆内红树林、热带雨林、蕨类、棕榈等600多种珍贵植物将呈现植物王国的多彩魅力。怀柔建构长城修缮工作取得较大进展，整个建构长城将在5年内全部完成修缮。此外，怀柔水长城目前已经具备开放条件，今年年底将实现对外开放。西水玉段水长城也将在今年8月完成对水下长城遗址部分修缮工作。全国旅游工作会议上透露，去年我国人均出游已经达到3.7次，去年国内旅游市场为50亿人次，国内旅游收入为4.57万亿元，比5年前翻了一番。我国已经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大出境旅游客源国和全球第四大入境旅游接待国地位。出国旅游离不开签证，今年越来越多的国家为中国公民放宽了个人旅游签证条件，中国春节正成为全球旅游的黄金周。据了解，截止到本月3号，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可以免签落地签前往的国家和地区已经增加到了67个。对旅游者来说，更好的消息是世界各国对中国签证的便利政策还在继续，比如说卢旺达政府从今年1月1号起对中国公民实行落地签证政策，从本月16号开始，中国阿联酋互免签证，最长停留30天。为了推广2月份举办的平昌冬奥会，韩国也对中国游客实施有条件的免签政策，3月31号之前，最近5年内曾经去过韩国或者在中国指定旅行社购买了冬奥会门票的中国人可以免签进入韩国停留15天。旅游专家也提醒，一些国家并没有完全开放免签和落地签，比如马来西亚、白俄罗斯、乌拉圭的免签和菲律宾的落地签都需要一系列的限制条件，一定要按照要求准备手续，以免入境受阻。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14:04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高空偏北气流的控制，今天白天本是天气晴朗，下午还有3到4级的北风，阵风较大，傍晚前风力减弱。由于冷空气的作用，虽然是光照不错，但是升温乏力，11点平原地区的气温只有-60摄氏度左右，预计午后平原地区最高气温不足-1摄氏度，全天都是在-0下以下。外出呢请注意防寒保暖，而且呢由于空气干燥，请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勤补水润燥。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北风3-4级，阵风6级，转南风2级，最高气温-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 零下十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30%。外边依然是天寒地冻，但是我们的屋子里边依然是四季如春，是如春啊！欢迎各位来我们的家里做做客吧。接下来是直播的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家有多大？可以面朝大海，背倚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876，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各位进村啊！住在876呢，是里边特别特别的一户。一看我们外边装修的特别的低调，里边却是温暖、宜人、不奢华，但是很舒服的这个院落，就是我们家了。 是的，温暖很重要，要不然就会发生像刚才小胖在读天气时候那样的情况。 最近真的是得中调 了，这两天延续的一直大得动。 而且呢，看了天气预报，这一周都是这样。 是的，三九嘛，一直是这样的。 好吧，我们的节目呢，在这个特别冷的天呢，温暖陪伴着您下午的时光啊。每天周一到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2018年的一档新的节目叫做《住在876》，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王维。 我们跟大家聊一聊您家里边的事儿啊，这个家庭的装修啊，家里边的装饰啊，包括您电器的购买啊，等等等等，只要是和您的家息息相关的，我们都会和您聊一聊。 没错， 今天要聊的这个真的是可能很多朋友在这边都会觉得困惑， 不光是困惑，里面可能还有坑。 哎呦，坑好多好多。 是 说 前两天小胖我们一块跟我一个哥们儿吃饭，就聊到了水电改造的问题。因为他本身就是搞设计的，所以他对装修也比较懂。 懂， 然后找装修队给施工，然后水电改造之后，最后跟他结账的时候，人直接说：“您这个电改完了以后28米。”他说：“这28米，我跟你说，你都打到天花板上，最后我算了，最多最多也就18米，哪来的28米啊？”你想坑有多深？ 是啊。这是懂的， 是啊， 他能指出来。 嗯， 一般的咱可能不太懂， 没错， 都觉得他绕是应该的， 是 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说一个，也是家庭装修的最基础的一步，也是重中之重，因为这个是埋在里边的。如果出现什么问题了，以后您要想改，可费了劲了。 没错， 同时呢，它里边还有好多的猫腻，就是好多的我们觉得。比如说给了您一个预算了，但是呢您最后一结账吧，呵，超了好多呀， 因为全是加号加号加号。 哎，是啊是啊，说您这儿管子不够，那儿得加一什么啊。今天我们聊的是水电改造啊，希望今天我们可以这个通过这个短短的节目，让大家能够避免一点风险。 是的， 对不对？ 或者找一个靠谱的人家来干这件事儿。 没错啊，接下来呢，我们请来的这一位就非常的靠谱，来自北京全包源家具装饰有限公司的蔡萌，欢迎蔡萌。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哎，刚才我们拿我们身边的朋友的那个做了一个例子，是不是这种水电改造当中的坑，就这种现象是存在的？ 水电改造确实是一个坑，这个肯定是的。而且呢，这一块就是我们平时，我们从客户这边来讲，消费者角度去说，专业性非常高啊，很难把这一块的东西都领悟透。那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就会被人钻空子啊，而且这块的空子钻完以后，可能会留下深深的印记。 因为。一旦比如客户说了一种省钱的方式，这个这么弄那么弄不就行了吗？施工方一想，不行啊，他这样弄我们怎么挣钱啊？立马就开始 拔草，您得这么想啊。如果这个安到这儿的话，您以后要那么使的话，这不就有问题了吗？一想也对呀、啊。您使这个包这个管子的东西，您看您使的那个是这种材质的， 嗯， 这种材质的一般我们只保八年， 嗯， 那您想您要在这里头住好多年呢、 嗯， 这哪天要漏了的话，这全家不就泡了？ 嗯， 人一想也有道理， 嗯、 好盖。哇，这加好加好加好，你想得加多少钱？ 这房子都买了，以后要住的顺心，住的舒服，不那么费心，对不对？你现在、哎、多花点钱，多花点吧。 是， 很多朋友可能都这样。 而且这个漏洞还存在哪儿？你看，嗯，我们一主持人就是， 嗯， 他呢，相当于元旦前我问他，哎，我说怎么样，房子装修完了吗？他说伟子别说了，说我那本来都装完了，我说让老爸老妈跟我姐全家人元旦一块儿去我新家过节， 嗯， 多好， 嗯， 跨年。说不行，我那个，因为他在一层的地底下，他埋的那个地采暖， 嗯， 说漏水了， 哦， 但是这个漏水了，地采暖它是直接埋在底下的，它上面又铺了一层那个石头 垫层，对， 但你说。这哪儿漏了不知道啊， 嗯， 那只能全掀起来再看哪儿漏，哇、哦、工程大了、嗯、他打算开春以后再干这件事儿、 嗯、多好，趁着机会再重新装修一下嘛， 哎，钱不是大风刮来的、 啊、 来来，正好今天蔡总在、嗯、让他细细的给大家说说这方面的事。 对对对对， 嗯，其实啊，咱们比如说现在水电改造分两种情况啊，一种是新房，一种是老房。咱们先说新房， 嗯， 就新房的水电，咱们先明确一点，到底有没有必要去改啊？因为现在其实开发商在做施工的时候，它的这个线路的布局啊，所使用的这些线材，包括工艺，其实是非常非常规范的， 嗯 啊，而且它预留的点位，基本上咱们如果说后期没有太多的个性化需求，是不用做过多的调整的， 嗯， 可能局部您说我这块可能有一些改变，位置有些改变，可能开关要做移位，那没关系，只要做这种断点的移位改造就行了，是没有必要把整个新房里的水电全部都截断重新走线的， 嗯， 那么我们曾经也看到过，去一些那个新的小区的工地，也看到过有的公司啊，就是一进去，从那个入户不是有闸箱吗？从闸箱他就把线给断了， 嗯， 断了以后整整齐齐的穿线管啊，从闸箱走出来，那个别人看了会说：“哟，真漂亮， 规矩啊， 这活干的太棒了。” 嗯， 但是我们一看，满眼都是钱呀。 哦，也是哈，一根管就多少钱呢？是吧？ 一大排。就是咱不说多少根了吧，另论宽度的话、 哦、 差不多得有半米宽，整整齐齐的管排下来。咱们算一个账啊，刚才那个王伟老师说那二十多米怎么出来的？ 28米 怎么出来的、嗯、比如说咱们从这个那个电箱到这个后面的这个电路铺设有10米、 嗯、 并排20根管， 嗯， 那就是200米就出来了。 哇，是这么算的？ 他是这么算的。对， 哇，天哪！ 对，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想啊，那以后怎么方便怎么来吧。我床边装一个开关，我要控制我卧室的灯。 嗯、 我一进门也要有开关控制卧室的灯。然后呢，那个，我们管这叫什么？双控开关。 嗯， 双控开关。那消费者觉得我买一个开关面板很便宜， 嗯、 十几块钱。啊，贵一点20-30一个面板不就解决了吗？ 嗯， 但是它背后它要穿线呀、啊，要走管啊，有工费，有这个材料费啊，这些算下来的金额就很高了。 嗯、 所以我们有些时候不知不觉就把水电的这个预算撩上去了。 嗯 啊，当然咱们还回归到刚才那话题，就是新房有没有必要改？ 嗯， 其实现在我们建议就是新房啊，您就踏踏实实住着，没必要做水电的全房改， 嗯， 断点就可以了。啊，您如果家里没有太多的个性化需求，甚至有些断点都可以不改。 嗯 啊， 那我明白蔡总的意思了，就是，所谓新房子应该是本身装修好了的房子。 对，装修 也不一定 哦， 毛坯房 就是本身的这个就没有必要再特铺张的再去重新铺设这个线路了。 对， 是吧？ 对对对、 哦。 然后呢，咱们再说老房。老房一般像住了5-6年、6-7年的这种老房啊，其实我们是建议客户把所有的水电断掉，然后重新走新的，啊，走新线，走新管。 这个是为了让它更耐用，是吗？ 对，因为一个呢就是耐用性上去考虑，那这些材料在墙体内部已经埋了五六年六七年了，它会发生一些物理特性的改变。那么您家都装修好了漂漂亮亮的，您说还用老线和老的水管，哪天如果漏了怎么办？白装刨掉重新再换。然后呢那个电路系统如果老化了会跳闸会短路，那都会对那个家里面未来生活造成一些隐患。那咱们其实装修的漂漂亮亮呢，那个在之前一定要把水电做一个重新的铺设，这个是针对老房。 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原来小时候我们家住的那个那真武庙房子就是老房子嘛。然后我爸是一个那个心不灵但手巧的人，然后因为那个相当于插孔就一个，好，然后就从这个插口连出来好多接线板，然后呢，但是这接线板有的时候它不可能连的合适啊，它短了，那时候又没有说一下卖十米的接线板，自己弄三根线自己缠，缠完拿绝缘的那个黑胶布缠上。这个倒不是问题，但是使时间久了以后漏电。 对， 有一次我就被触着了。哎呀，触的时候当噗起了一火球，我天哪，吓我一跳。那时候我还留了一寸头，这了了。我爸还说呢，哎，你这么小学抽烟是吧？我说这，我说你看你做的什么玩意儿？这是真事儿，太可怕了。 确实是，王伟老师说这个故事呢，其实在我身边也发生过。我有一个朋友装修的时候，他就觉得，哎呀，水电既然是坑，那我就少改，我能不改就不改。然后呢，我那个电位，我就留几个，该留四个的我留一个，未来我都拿接线板，哎，不够的接线板我再接线板串接线板，然后他家装好以后去一看，哎呦妈呀，满屋的接线板啊！我当时就在想，就是你说未来要有小孩或者有老人的话，满地接线板其实也不安全， 对， 而且不好搞卫生，它因为有静电嘛，会经常聚很多灰尘。 不光是那个电视线也是，包括你家里最开始装修的时候你没设计好，有的人说我希望家里有一个啊音场的一个控制，这边是俩音箱，那边几个音箱，我在家里看电视都响，但是呢最开始铺线的时候没预留好这些孔位，最后都装修好了也不可能把壁纸都拆了，门框沿边墙上头，哎呦，走的全是线，我说天哪，你们家都快变蜘蛛网了，都有 啊，不会 是 现在算好的了，现在基本上咱们买新房，甭管是毛坯还是精装，您看它留的那个孔的位置啊，就比咱拿电先说啊，水先不说，先拿电说，比如卧室，它就基本上卡着那个床的两边有两个。 就是它比较合理， 对，相对非常合理，而且基本上它连线板都已经给你安上了， 对， 那些电就是直接用的 插座，它都已经布好了， 哎，没错， 一放床头柜正好就是插那个灯的位置， 对对对 对，所以现在新房它在这个电路施工上啊，就是一个材料是没问题的，一个它的点位也是没问题的，那既然这样的话，其实就可以 就不用 改了，没必要大改，哎，对， 好，哎，那咱们再说一下。材质的问题，就比如说，好了，那我现在是一个旧房子，我需要改一下，因为它毕竟老了。那比如说包里头这些线的这些材质，是不是也有高低贵贱之分？ 它是这样，咱们一般，像咱们家里边装修啊，一般选线有两种线，一种我们叫 2.5 平方，一种叫4平方线。2.5 平方线呢，主要就是一些简单的用电器啊，包括像灯啊，像那个墙上的插座啊， 都 可以用2.5 平方。小 电器都没问题。对，小电器都能带得动。那涉及到一些空调啊，比如咱们正常像两居室、三居室家里装的分体空调，要用4平方的线。那像一些那个大户型，比如200多平米，说我要装一个中央空调，这样更显档次。中央空调的主机一定要用6平方的线。那么基本上咱们老百姓家里装修就是 2.5 平方线和4平方线两种啊。然后 它的负荷是吧？ 对，它的负荷就能够满足需要。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都知道穿线要走管嘛。如果这事儿倒退十几年来看的话，那个时候施工好多都是不走管，直接把线就埋在墙里了。 对， 所以后期那线根本拽不动，那现在呢，其实工艺提升了，而且呢，要求也提高了，生活标准也提高了。我们现在在走线的时候是要穿管的，穿管是分两种，一种是 PVC 管，一种是这个金属管，其实PVC 管就足够可以了。 那如果您说我有更高要求，然后呢我就想这个房子20年它的电路都不出问题， 嗯， 用金属管啊，它的这种耐腐蚀性还有抗屏蔽的这种就是屏蔽性能非常好啊。 嗯，那比如说咱退到咱们的全包园当中，是不是这些也都是选项？ 嗯，在全包园装修是这样，同样就像刚才说新房和老房一样，新房呢在全包园是断点改，水电是断点改， 嗯 啊，这个价格就含在装修的费用里了。然后老房呢，我们有一个水电包， 嗯， 就是我们按照平米出了一个报价，然后呢里边含了所有的点位，这个点位就像刚才咱们讨论新房点位一样，我含的点位能满足你够用， 嗯， 然后我报价按平米报，这就避免了什么问题呢？嗯，说那一弄完。我这房子总共才多高啊？3-4米， 嗯， 你给我走了28米的线，怎么绕出来的？对吧？那你就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会替我们的客户去考虑啊，这线 你少走点还省 钱，合理 啊？ 对，怎么样走更合理？然后点位怎么预留？您未来用着更方便啊？ 嗯，哎，一会儿咱们再说，就比如说。咱们拿到一个家， 嗯， 新房咱也不算，咱比如说买了一二手房了， 嗯， 而且是一老房子， 嗯 啊，90年的房子， 嗯， 我必须要改一改， 嗯， 改的时候我能不能大致能够算出来我的水电改造能花多少钱？就是我通过这个，我这平米数是固定的吗？层高也是固定的， 嗯， 我能不能大概算出来它能多少钱？这样我好歹有个预算， 嗯， 别人一报，哎呦，多了一半还多，那肯定有猫腻。 这个可以算呀， 嗯， 这个其实我刚才说的那个我们的一个计费的一个方式按平米去报价， 嗯， 然后我含的这些点位啊，其实就是能够满足像您刚才说的70平米也好80平米也好90平米也好这种两居室三居室咱们正常需要的一个点位的内容啊，那您套着这个一算差不多合到1平米100块钱左右吧， 嗯， 100块钱左右吧， 嗯， 您算算看您这80平米房子差不多应该在8000到12000左右。如果他跟你说您这房子改完啊可能得15000啊，然后最后15000都不够，越做越多越做越多，那您一定是踩陷阱，知道吗？ 明白了，就是您去搞水电改造之前呢先去全包园转转。 嗯， 先问，哎，你们这儿这个水电改造多少钱一平，拿它做一个基础线， 可以做一个比较， 是不是？ 对， 哎，好，那接下来咱们刚刚聊了半天电了， 嗯， 水呢？水现在是不是改起来，我觉得水应该是一个比电更重要的东西，它一旦漏了你可怎么办呢？ 而且还不只是这个问题， 嗯， 比如说因为咱们现在都聊的不是新房子啊， 嗯， 那咱聊的都是相对的老房子， 老房， 那比如说老房子，嗯，咱们就拿更直白的来说吧， 嗯， 原来老房子那个走的水它不可能分冷热水， 嗯， 老房子啊， 嗯， 然后再其次你家里安的这个洗澡的，对吧？又分成电的， 嗯， 又分成天然气的， 嗯， 或者是煤气的， 嗯。 那煤气的跟天然气的走起来又是不太一样， 嗯， 对吧？因为一个需要电的，一个需要煤气的。 嗯， 而且有的人家呢说，我们家正好厨房离洗手间相对近，哎， 嗯， 这个走管可能相对容易。 哎， 远呢， 嗯， 这也是问题了。 嗯， 所以我想价格也应该哈。 对，它是这样，就是。我们一般在做水管的这种改造施工的时候啊，有一个规则，就是水管一定要走顶。首先一定要走顶，不管远近啊， 嗯， 穿不穿客厅都要走顶。 走顶不都那 走楼顶？走房顶？ 是 吗？走房顶？对，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水管啊，在使用过程中啊，我们说退一万步讲，万一它漏了怎么办呢？那你如果铺在地上，你看不出来，可能直接。楼下上来敲门的时候，你才会发现， 对对对， 啊，原来我们家管漏了， 嗯嗯， 那结果楼下人说我那屋放了2件古董， 完了， 那就完了，这个损失太大， 哦，这是， 所以我们走水管的时候都是走屋顶，走房顶，走房顶的时候，比如穿客厅的这个位置就用吊顶修饰一下，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万一，当然这个概率很低啊，管漏了，那可能您第一时间就会发现它漏水了，然后马上采取措施，这个时候损失是很小的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不会把损失扩大， 而且漏的那个点也比较好找到， 非常好找到，对。然后呢，再一个就是我们在水路施工的时候啊，其实为什么说水电工它是一个专业工种呢？就是哪些地儿该拐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删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惊雪碑，迎着雪花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定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旁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今天咱们聊一聊家里边的一个重头啊，就是水电改造啊。水电改造呢，为什么是重头呢？因为对于家来讲，它是里边的血管啊，你得把这基础打牢了，你的这个浑身才能有力量，坚持的时间才能长一点。 是的， 对不对？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要今天聊呢？就是因为这里边猫腻有点多， 是坑有点深。 对，有可能您不太了解，所以今天呢，咱们帮您这个让整明白点啊。当然也有很多朋友在问，比如说韩问了，说我们家的那个电线在墙的表面，然后用那种长方的跟管似的东西把它包起来， 就这么着一扣就能扣上。 哎， 线槽， 你说那样好吗？这是没办法了，因为您不可能再把管子走里边了。您这已经是属于挺讲究的了。因为外边还包了一东西哈， 对， 很多的就直接把那线就裸露了，拿那个固定电线的那小钉子、小卡子，啪啪啪啪啪砸进去， 全是 L 型的那种， 哎，对对 对， 对，就是那样的，没问题，没有什么好不好，只要您用着方便就得了。 对， 咱们说的是，就是比如说我拿到刚买的一老房子，新房子现在大家不必要太担心，都差不多。拿到了一老房子，这老房子的电路啊，说句实话。劝您要改一改，尤其是九几年的房子，一定要改一改，尤其水路也得改一改，包括那些那个防潮的什么的啊，那些防水的，那您都得重新做一下。 对， 这个是必不可少的。刚刚我们还聊到了水， 对， 说那个水管的话，您做完之后您得测测压，打打压，对不 对？因为从表面意思来说能明白，打压就是看它有没有漏的地儿，如果漏的地儿它那压力就不会保持的那么好。 对， 但是要打多少压和打那么长时间都有必要吗？ 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咱们这么说啊，一般咱们居民楼自来水压差不多在4公斤左右，4公斤左右。那咱们打压打多少呢？一般是打到8到10公斤。为什么打到8到10？因为后期咱们用的时候，自来水是冷水4公斤。那如果热水4公斤的话，其实它对于管路的这种耐压度要求就很高了。所以我们按照规范施工的话，一般打压要打到8到10公斤，并且保压。争取要保到24个小时，如果现场条件具备，要到24个小时。 所谓保压，就是维持这个压力， 维持这个 在24小时以上。 对，而且打压的时候一定要用水去打，不要打气。因为打气的这个气分子会比较小，它容易掉，压力往下掉，那个时候你判断不好到底漏不漏水。还一个呢，就是气体容易受到热胀冷缩的这种影响比较大，环境温度一变，压力也会有变化。 对， 这个不如水压来的直接。 嗯 啊，然后呢再一个就是 为什么咱们要去打压？ 嗯， 好多客户觉得，哎，你把管子都给我焊接好了，没有问题，为什么还要打压呢？其实它是这样的 ，PPR 管啊，在运输的时候，其实它的两个端口是最脆弱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些时候可能会形成比较隐形的这种裂纹，你看不出来。 嗯， 焊接完了以后，压力钢打上也不会出问题啊。但是如果要是保压时间不够的话，后期咱们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漏水隐患。 嗯。 啊，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在施工初期就要排除这种隐患，就要看它到底是不是会有问题。 嗯 啊，然后再一个呢，就是 PPR 管焊接好了以后啊，其实它的稳定性和焊接的工具还有工艺都有关系。咱们平时用 PPR 管焊接的时候，采用的设备叫热熔机。这个热熔机呢，其实市场上有很多，但是呢，好多那种特别便宜的热熔机啊，它的这个温度特别高，会达到300多度。这个300多度在热熔的时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这个 PPR 管插上去它就熔了，熔了以后和这个管件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它那个最后在凝固的时候或者在冷却的时候，它这种结合强度是会受到影响的啊。而且它的这个就是融合的部位，因为化得特别快，所以它可能会不均匀，后期耐压就会有问题。那么我们采用的热熔机是什么呢？一定是恒温260度的热熔机，并且它所使用的这个我们叫模头，就是这个模具头，那么它一定得是就是比较干净的啊，比较干净，没有那种划痕，或者说没有很多残留物在上面，这样熔接的管子也不会形成隐形的这种纹路，或者说是会产生断裂的这种可能。 嗯 啊，就好举个例子，就好比家里的这个不粘锅，家里这不粘锅表面特别好， 对， 炒完菜一涮，再炒下一个菜也不会串味儿，然后呢，你要这个涂层都损坏了，你炒菜的时候洗也洗不干净，下一个菜 怎么 串了味儿 了呢？ 对。对，所以这个模头其实也很重要。 嗯， 原来我接触过一些业主家里老房漏水这种情况，去以后拆开一看，它就是当时热熔的不行，那个管和管件都没有融在一起，当时没有问题，但用一段时间以后就会发生跑水。而这种就是水路系统一旦出现跑水的话，维修成本是非常高的。 嗯， 你要在卫生间，比如施工工艺不规范的话，还没走顶走了地，那就各种刨找漏点啊。那你那个位置，比如说要在客厅顶上，那就拆了顶再去弄啊。所以动静都很大。 所以每一个细节，这都是关乎到你未来住的是不是温馨的 对 主要问题。 而且就一个小的，刚刚说打压，就好多那些不太正规的施工队啊，其实没有打压这一说的。对不对？ 对， 所以您作为监工的话，您也说，哎，您打压了吗？您啊， 打压谁？ 别揣明白装糊涂啊！打压，打24小时8公斤的啊！我告诉你，人一看，你懂，至少就蒙不了。 是的，是的，是的， 对不对？ 咱们再说回到水电改造，因为我记得上次咱们一块聊天儿说，咱们那儿是有设计师的， 对， 设计师也是涵盖在全包员当中的。 是的， 那你比如说像我说这老房子我要重新装，我其实不知道这水电都应该在哪儿留有这些地方，咱们的设计师在最开始的时候是不是都会在设计图纸都标出来，这儿要弄一开关，那儿要弄一什么，要给客户啊看得很明白的这种直观。 对，这张图是有的，我们管它叫水电布置图。水电布置图，那在这个水电布置图上会体现出每一个点位的具体的位置啊。咱们的客户朋友们在看的时候，就算你再不专业，你也能够想象到未来啊，哦，这个位置有开关啊，那个位置有热水的一个出水口，有一个冷水的出水口啊，这个地方有一个插座啊。那通过这些位置的标注啊，在图纸上面咱们先看一看未来使用起来是不是方便啊。 好，那比如刚才咱们说了，大概就能估算出来，比如说70平、80平这样的房子，我水电改造，按每平米算大概是多少钱？ 对， 而且设计在初期的时候就有。那比如小胖说，他是游击队，他施工队，他说维子你这多少钱？啊，7000吧，我3000能完成。那你觉得我是信他呢，还是信你呢？ 是这样啊。 我觉得肯定要选择信我们啊，你也可以选择信他，但是信他的话确实刚开始会3000块钱搞定，但是可能这个线走到一半的时候他会说， 哦对对对对， 哎呀我没给你算那个位置，你没说床头要还要留插座呀，我那个卧室就给你留了一个开关位置啊，我没给你布置插座位，你说那不布置怎么行啊，我那晚上手机充个电，床头总要接个灯吧，啊那不行，这加钱，你说你看啊这多少钱啊，行上吧也不贵，然后一看哪儿又拉一个东西，我怎么没有这个点位呢，对吧，又跟他探讨，他又给你加钱，最后加来加去肯定会比我们的还要贵， 只要我不担心加来加去这个问题，我就担心等下次有问题找的时候没了。 啊、哦，没了是一定的， 这个是必须的。对， 我们是油商， 对， 开玩笑，不太了解我们吧？这个韩又问了，说他们家的水管的问题，说比如说刚刚您说的热熔完了之后，那管子接好了，但是管融合的部分在那个管的里头，会把里边那管变得很细吗？那是算毛病吗？这一看就不太知道啊，它那个热熔其实表面特别光滑， 它不会，它的管径的内部的直径是不会发生改变的，因为我刚才说了有一个工具我们叫磨头，这个磨头它的直径是固定的，那么不会改变管子内部的这个内径，所以您就放心用吧，不会让您这个管子内部一下形成一个这个瓶颈， 对，它不像咱们比如说平时玩啊，拿两个塑料管子，拿打火机中间一点，啪砰粘一块啊，那不是那种啊，人家那个热熔机我跟我爸去逛街的时候去看过，可高科技了，就是看着跟那个，反正怎么说呢，就看着跟来自未来的一武器似的，一兵器，就感觉它能滋出光来啊，而且呢它熔完之后那表面特别的光滑，也不能说特别光滑，但至少你觉得哟，这还行，哎，这美容做的还挺嫩乎，挺好的， 拉皮儿做挺好， 对对对，不像原来都是拿那铁的，铁管的，这个弄完之后你还得绞丝儿， 缠丝 完了还得拿那防水的胶带给弄上， 生料带， 哎，拿那生胶带给弄上，现在可省事儿， 呵，你们俩懂得真多哎！ 我刚还跟那个蔡萌说呢，我爸，从小我们家装房子啊，所有什么水电改造全我爸自己弄。 天哪， 我爸电工水工都会，我们家工具巨齐全，所以从小我就帮忙。就后边，哎，抬着管子，我就把管子抬好，抬直了，哎呦好，抬直了，然后掐那丝儿，掐完了之后准能拧上。当时觉得哇，好神奇呀、啊！现在就是这些东西慢慢也都懂点，随着这新东西出来，我爸天天逛建材市场，就看那个热熔机也好，看那些就我都叫不出来名字，我们家基本上都有，除了热熔机没有，热熔机有点贵，说是没买， 对， 确实挺贵的，就是好一点的还蛮贵的， 对，确实是。所以以前啊，就是早几年的时候用 PPR 管的时候，有好多那个工地都经常出问题，我指的就是游击队的工地经常出问题， 对对对， 为什么？那工人不舍得用好热熔机， 是， 然后那个磨头呢也不舍得换，就反复用，就好比家里不粘锅已经涂层脱落了他还在用，所以后期就有安全隐患，但是他不怕呀，无所谓，因为他做完一个你就再也找不着他了， 是， 所以后期漏成什么样你都没办法去找他， 对对对对，哎，你们有没有遇到过那些就是我也不是买了新房子，我也不是买了旧房子，就是我家的正在住的旧房子，它出现问题了，你们能判断出通过什么样的仪器能判断出它是哪儿的电线断了或者是哪儿的水漏了吗？ 一般电路呢就是用摇表去测，因为它电路都是分段的嘛、基本可以用摇表摇出来就是哪个位置有问题，那么水路呢，水路可能就要凭经验去分析，比如哎，这块有一个阀门，这块有一个出水口，那它这个管路的走向可能是什么样的，哪出现漏水了，可能是什么位置漏的，然后再去刨，因为这一刨这墙面跟地面肯定就要重新涉及到修复的问题，然后再一个像说地暖漏水了也没关系，也能够发现，现在有一种设备叫热成像仪，因为地暖加热以后它水热的，水出来以后它热成像仪可以扫描出来哪个地方这水变成一片了，那估计就是这个区域内的管子漏了， 好， 来，还有最后的几分钟的时间，希望让蔡萌再给大家说说，比如说您家里在进行水电改造的时候，您都要注意哪些方向吧？ 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咱们一定要把水电位置确定好，这个是避免后期产生增项，不要在过程中说我这儿要增加一个，那儿要增加一个，费用会很高后期啊。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在施工过程中一定要关注这些细节，就比如工人是不是按图纸施工呢？打压测试做了没有？对吧？然后线路是不是按规范去铺设的？啊，然后呢，有哪些地方是还存在改进空间的？一定是趁着隐蔽工程结束之前就把它做到位，要不然后期一旦回填，或者说我进行到下一步工序了，这个位置调整起来会非常困难。 好，来吧，咱说说爷们儿这问题。 爷们儿就说装修就怕中途有加价的情况。问了说，哎，你们那儿能保证一口价吗？包括像水电改造，包括像后边的装修，能保证吗？还是我后期可能也面临着价钱的问题啊？ 在全包园装修，咱们坐下来聊一下您家是什么情况，您如果带了图纸的话，咱们在图纸上碰一下您未来想装成什么样，然后基本上我们把报价报出来以后，后期没有其他增项，所有的如果有一些地方需要加价的话，咱们一定是之前把它说清楚， 提前就已经聊了。 对， 就是其实也很直观，因为像去过咱们那儿嘛，咱们那儿做了那么多基本上都是百姓家的这种样板间， 对， 很直观。 对， 所以也就是说您说，哎，这种装修风格我很喜欢，那我希望我的家照这来，那就好，很直观的，咱们就可以做预算。 对， 除非因为那天蔡总也跟咱们说了嘛，哎呀，这个装饰如果您要做的话，这个可能是需要单加钱的。 对 啊，这一面效果强，如果您要加的话，可能需要单加，就他很明确的就跟你说清楚了。 对，其实啊，我们一直跟大家说要选择大品牌，大品牌不仅仅因为大品牌为什么能把价钱做得那么低啊？也不算透露，因为你们的秘密我也不知道啊。我觉得大品牌它的客户多，它的材料可以以最低的价格进来， 当然 对， 所以 采购 能够以更低的价格给您。还有呢，就是大品牌呢，它有一个保证是什么呢？就是它把很多东西做得很细，就像我们去自助餐厅点自助餐似的，您可以勾选， 对， 您想要的就要，不想要的不要，最后算出来的钱就是这么多了。 对， 您想往上加，您要是没勾的话，后期可能还不太好加呢。 没错， 的 对不对？ 跟咱爸说，有手艺，咱仨人成立一个油商小分队。 对，我们到处跑。太医也说了，你们要是提前一年有，我就可以找你们了。我们家140平啊，晚了啊，没事，还买第二套呢，是吧？今天和蔡萌咱们就聊到这儿吧，非常感谢大家和我们的互动，也谢谢蔡萌，谢谢， 谢谢， 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是开心茶馆，明天下午的2点钟，咱们再见喽。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赵先生呢也说了，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好酒是1块钱能买一箱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是真的名额没有了，还是根本就没这回事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之前1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1块钱坐在电话前是干瞪眼儿啊，大家反映呢要不就是打不进去，要不就是打进去了活动呢就结束了，很多朋友呢都非常的愤怒。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1块钱能买一箱五粮液股份的酒啊，根本就不能信啊。关于这些问题呢您看您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